留住这刻每一分一秒，留住爱爱的火。让爱火花灼热你和我，情像美酒每一滴分醉心窝，何用再孤单一个，情言没法挡两颗心在烫，爱念浓烈你应尽放，莫管对错唯望现今热情尽放。幻变多，就算他朝各自要离去，明知记忆脑海中不再清楚，仍未算今天出错。发挡两颗心在痛，爱恋浓烈你应尽放，尽欢今宵情人若讲誓盟字句，抹去 Mademoiselle， 用你身躯去代替言语，撩动我心每一分一寸，撩动我爱的火。 Mademoiselle， 愿这一刻我共你沉醉，明日昨天再不应牵挂心窝，而近我轻轻亲我，陪住我亲一亲我。